又到月尾啦，大家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嘅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嘅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哋，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喺度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嘅月费计划。 2019年，我哋 my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从速。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二节。 嗱，鬱敏呢度有篇馬道立嘅聲明啊，你又只要真係評論下。 咁都係14頁嘅，呢個就係琴日即係9月23日咧，馬道立為咗回應即係近期咧，即係對法院嗰個批評啊、攻擊啊，咁佢做嘅一個即係有史以來最詳細嘅一個回應啊。咁啊，主要就係佢話咧，就針對法院嗰個所謂嘅各種評論啊、意見啊、批評啊，係咪？咁啊，特別係針對呢個裁判法院呢個級別。嗱，呢個咧喺佢嗰個聲明裏邊第一段就咁樣講。但係我想話俾阿馬道立法官聽咧，遲早就嚟到區域法院啊、高等法院啊，同埋你老人家噶啦，我話俾你聽。咁佢呢篇聲明就嗱，而家就搞啲裁判法院啦。咁嗰個聲明裏邊咧，其中一個好重要部分就講原則，原則就梗係講基本法啦，係咪？講基本法佢特別提到，即係基本法嗰個所謂。第二條啊，即係個第一章嘅總則裏邊咧，就係話咧，香港法院係享有獨立嘅司法權嘅啊。咁第19条咧就話又有呢個獨立司法權。第85条咧，關於司法機關嗰度咧，第85条嘅第4节就話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進行獨立審判。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行為，不受法律追究。嗱，佢呢個就係所謂原則嘅，你明唔明啊？就係用基本法，咁咪攞翻基本法嚟講咯，係咪？獨立審判，不受干預，係咪？亦都司法人員去履行佢呢啲咁嘅即係審判職責嘅時候咧，係唔受法律追訴。喂，裁判法院判咗，係咪？你？控方佢譬如判咗個被告即係冇罪嘅啊，假設啊，咁都係可能判佢有罪啊嘛，有罪咁啊，呢個被告咪可以上訴咯，係咪？如果判個被告冇罪或者量刑你認為輕得滯，咁你控方就可以上訴啊嘛，係咪啊？咁你裁判法院就可以上訴到呢個高等法院啊嘛，係咪？跟住就去到上訴庭，由終審法院噶嘛，係咪？好清楚嘅呢個係。喂，你唔滿意咁咪上訴咯，無論你係控方或者辯方，你都可以上訴噶嘛，係咪？好啦，咁都唔妨礙你去批評嗰個法官嗰個判案啊，你可以批評，因為有啲法官佢真係嗰啲措辭高貴的情操啊，咁呢啲係即係已經係逾越咗佢嗰個法官即係公正審判嗰個範圍噶嘛，係咪？咁呢個大家有眼睇噶嘛，係咪？你唔可以因為你認為嗰啲係個暴徒。你要重判，你判咗刑，佢覺得輕得滯，咁我就屌柒你個法官，係嘛？係要你改革。講呢啲嘢嘅人，竟然係啲立法會議員，係嘛？或者係共產黨嘅喉舌，咁就唔得啦嘛，大佬啊！呢個好大鑊噶嘛，呢個就俾政治干預啦嘛。所以佢開宗明義就講啲原則俾你聽，咁呢啲係個個都知，但係冇用嚟嘅，基本法係玩撚完噶啦，已經係，係嘛？咁佢喺嗰個聲明嘅第5节咧，就提到咧行使司法權。點解我要講下佢呢篇嘢咧？因為又即係大家有睇我哋呢個節目嘅人咧，我希望佢哋咧平時可能冇乜接觸呢啲嘢啦。小弟咧因為打過幾場官司， 屌咧，我哋就成日講呢啲嘢噶啦，老實講咁啊，即係含章摘句，大家有興趣買嗰本集結梁振英嚟睇咁厚，係咪？我有即係我法庭嘅陳詞啊，即係啊交叉盤問啊嗰啲內容全部喺曬度嘅，係咪？都按照嗰個香港嘅法律嘅原則嚟做嘅，係咪？如果唔係，個法庭都唔會俾我講啦，係咪？好啦，即係話馬道立呢篇嘢咧，係值得大家即係一再去即係去睇嘅。咁長14頁，報紙報導就抽一兩段咁嚟講嘅啫嘛，你明唔明啊？係咪？誒，好值得大家睇嘅。即係呢個已經係馬道立，我諗係佢任內屌你回應，即係呢個所謂對法院個批評最詳細嘅一篇嚟嘅，係嘛？咁係值得大家去睇嘅。咁其實嗰啲法律界人士咧，每年嗰法律年度開幕禮嘅時候，喂馬道立嗰個演辭，或者律政司司長嘅演辭，咁或者大律師公會主席嗰個演辭，佢哋都即係都要睇噶嘛，啱唔啱啊？係咪先？係嘛？咁當然，你香港嘅司法界人士對於即係馬道立入邊所提嗰啲即係原則啊，或者啲所謂喺香港呢個司法權嘅行使嘅一啲。即係基本嘅觀念咧，應該就個個都耳熟能詳啦。包括呢個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不過佢回應馬道立呢段聲明嘅時候咧，就係兩個字叫底調啦，又係咁冇辦法啦。人一投共，腦殘心黑，已經變成咗壞人嘅冇計。你唔可以當佢係自己一個資深大律師噶啦，已經係嘛？喂，呢個牽涉到個人嘅人格嘅問題，係嘛？嗱，馬道立喺呢一個聲明裏邊嘅第五點嗰度，佢話行使司法權力實質上係指。按照法律審理民事和刑事案件及處理法律糾紛的職責，這亦是司法工作目的。此項職責由司法機構肩負。在這個基本法第85條已經明文指出，我們必須謹記法官行使權力。這段最重很重要的，我們必須謹記法官行使司法權力必須嚴格依據法律和法律原則裁定和處理案件。正如我们过去多次指出，法院的职责是根据法律审理法律纠纷，法院的职能并不包括裁断政治争论、倡议任何政治观点，或根据任何主流媒体或公众意见审理案件。法院和法官既没有这方面的权力，也不应尝试如此行事。由此可見，法官履行職責其責任應用法律時，顯然不可受到任何性質的政治考慮影響。與此相關的基本法第92條說明，法官應根據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嗱，呢個好清楚嘅，點解要三權分立咧？或者叫新分離咧？權力分離咧，係咪？你行政機關你都唔可以干預佢噶嘛？你唔可以話屌法官係行政長官委任嘅，冇三權分立，最大權嗰個咧就叫做特首，係嘛？如果成個政府叫大政府，司法機構都係屬於政府機構，咁樣樣講嘢噶嘛？個律政司得唔得嘛？喂，咁你嗰個司法獨立喺邊度咧？係嘛？好清晰啊！基本法都寫得好清楚噶啦嘛，已經係係嘛？佢係根據法律係嘛去審案。不可以有政治考慮，亦都不應該在審案的時候裁斷那些政治觀點。即係等於我上法庭，我盤問呢個黃定光的時候，我話你係民建聯噶嘛，係咪？屌你係親政府噶嘛，係咪？你係親梁振英噶嘛？咁而家你幫佢嚟搞我啊嘛，係咪啊？咁，咁我法官就話：，即係嗰個控方主控官抗議話：，呢條問題同本案無關咁樣。咁我就夾硬話有關啦，我俾你裁斷噶嘛，屌咧佢真係差仔嚟噶嘛，屌你咁係嘛？有啲共產黨奴才嚟噶嘛，咁其實我事成機喺度咩啫？咁我法官梗係唔睬我啦，係咪？如果法官睬我，係啊，呢個契弟係共產黨奴才啊，咁我不獲接納啦，係咪？個比例要降低啲啦，咁個法官就有問題啦嘛，係咪啊？即係馬道立個講法好清楚㗎，係咪？咁正如大公報嗰個社評。佢21號嗰個社評我睇咗之後，佢挑你啫。香港唔係你美國啊，最高法院法官都有自由派同保守派之分啦，係咪？咁你香港法官都有啲係，即係意思就香港法官都有啲係親民主派嘅咁講嘢喎。屌你真係，喂美國嘅法官分自由派同保守派，但 但是在那個司法獨立彰顯公義那個是一樣的，他保守的意思或者他自由的意思就是他對某一些社會問題或者具有爭議性的，他是用一個很開明進步的態度去處理，還是用一個要你即係相對嚟講比較傳統啲，係嘛？那個或者叫保守啲嘅態度嚟睇呢啲問題咧，譬如一啲好有爭議性嘅一啲所謂社會問題，係嘛？譬如墮胎，譬如同性婚姻，係嘛？喂，如果你當你嗰個州同性婚姻已經係合法嘅話，你就算你係保守派法官，你都唔可以裁決佢嗰個同性婚姻無效噶嘛，要跟法律嚟做噶嘛，係咪？今日嚟美國啊，譬如最近死咗嘅呢個大法官，咁佢係自由派，佢係民主黨，即係政黨總統委任佢做嘅，係嘛？咁所以呢個 Donald Trump 就希望喺新嘅一屆政府成立之前就嗱嗱臨委任一個即係保守派嘅呢個大法官咁樣。咁呢個係政治考慮。喂，佢可以做呢個政治考慮，但係嗰個法官本身佢都要去國會接受檢驗噶嘛？你記唔記得即係 Donald Trump 喺佢即係做總統之後任命個大法官個爭議幾犀利啊？搞幾耐啊？係咪 醜聞嘅問題啊？ 喂，我國會咁啊，大佬係咪？咁而家講法咧就話嗱，即係禮橫切曲嚟講就啊，呢個特首就排撚曬㗎啦，佢委任嘅咁啊。喂，香港個法官嘅委任，高等法院嘅法官個委任咧？佢係有一個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去推薦嘅，你係行使嗰個所謂即係叫做任命權嘅啫，跟住再去立法機關，即係經過立法會議員同意之後，咁個任命先叫完成嘅，唔係你林鄭月娥任命啊，就係你即係你委任佢嘅，佢要聽你講，唔係咁解嘅，大佬。美國咧，人哋可以咁樣睇就係、是、Donald Trump， 因為佢有權任命啊嘛，佢嗰個任命係一個實質嘅任命嚟噶嘛。我哋香港就係有個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噶嘛，大佬，個名單係佢俾你噶嘛。咁但係 Donald Trump 嗰個就係佢揀噶嘛。我哋香港嘅終審法院法官又好，啲高等法院啊、上訴庭法官又好，唔係啦，林鄭月娥揀噶嘛，係嗰個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佢揀咗，然後俾你去任命噶嘛，即係等於香港嗰個問責團隊係嘛？三司十三局係你林鄭月娥當選咗之後，你去委任呢啲人，然後去送俾中央，中央任命咁樣噶嘛，係嘛？所以即係去到呢個地步，大家都已經睇到就好大鑊噶啦，係咪？咁嗱，第六點呢點咧？就好清楚噶啦，系嘛？就系、是、你唔可以俾政治干預嘅，系嘛？咁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講。